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第81集的一剧之本。今天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在这里。Hello. 今天都是有 Lucucci 在这里的。我最后话俾大家听，点解 Lucucci 今日喺度？ 八十一集啊！我哋做到81集啊！ 年几噶啦？我哋由2013年开始做噶啦，原来。 哇！我突然间觉得我老啦。 我突然间觉得睇到你厌咯，开始。 唔系，我好早已经厌噶啦。 哦，系咩？ 系啊。 OK。咁我其实喺呢81集里面咧，我哋都真系讲过好多唔同嘅戏种啦。我哋头咧咁样好宏大目标都系，咁我哋咧可以每一两个礼拜咧就有一个主题，即系例如系。是荒诞剧啦，莎士比亚啦，跟住讲下之后，喂，不如又讲下呢啲，开始有啲乱啦。 你搞笑咩？其实真系好难，因为剧本系多得好紧要，同埋咧，我又有阵时好贪心，我又想讲啲好嘅剧本啦，我又想讲啲衰嘅剧本啦， 都要讲嘅， 都要讲啊，真系噶。咁样样都讲啲嘅时候，其实就再加埋咧，我成日都，我特别系初做呢个节目，我成日都讲话，我想啊，如果可以做啲真系。近期上緊啊，最好係我講嘅時候，大家都仲可以走去戲院睇，咁啊最好啦，因為咁樣最直接啊。因為我唔想我哋個節目到最後係講誒，我不如我哋講下莎士比亞，即係，但我突然間講個莎士比亞嘅戲，你真係十年都睇唔到個人做，突然間講唔知咩荒誕劇，十年都揾唔到人做，睇唔到咁樣，咁就好難搞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到最後，如果我哋可以貼緊啲而家發生啲咩事，咁都係好嘅。所以我哋又講多咗啲電影咯，咁都係好事嚟嘅。 都係好事嚟嘅，大家容易睇。咁今日我哋讲呢一个故事咧，都系我哋前晚我哋三个都有睇到啦，就系阿初你又帮手，即系你好多饭噶嘛，你帮手就 系 影呢一个海报嘅， 系张海报我影到， 咁前晚我哋同六姑一齐睇啦，咁我哋睇咗 Sue Story 嘅，咁上集都同大家预告过嘅，咁但系呢个剧本就图书馆都揾到噶啦，如果大家要睇嘅话，咁我哋之前睇咗，咁就话呢个故事算系一个荒诞剧啦，系嘛？ 系即系我哋咁样话咯， 咁归类啦。但我哋成日都话咁， 你亦都有人话我嘅人生系一个荒诞剧嚟嘅， 系咩？ 所以都系睇你点归类咯。 你遇上我都应该有啲荒诞嘅。咁啊 ，Sue Story 其实佢个荒诞性喺边度咧？ 我突然间劈头问一样咁嘅嘢啊！ 嗱，因为如果真系要讲故事嘅话咧，我今日可以我讲啦。咁啊，我一句真系可以讲到嘅。 系 两个男人，两个男人喺个公园度遇上，跟住一个同一个系咁讲嘢，跟住讲到咁上下之后，有一个走咗。 完 系啊，其实真系咁样个故事。咁我想问佢荒诞性系咪太快走咧，太快离场咧？点解有人会归类佢作为一个荒诞剧本？ 第一样嘢，我认为 Winky 你头先个讲法咧就唔公平啊。 系点解咧？ 即系讲唔公平系因为你可以将任何古仔都咁样讲法噶。呢个古仔就系讲有一个差人，咁啊有个贼，咁啊捉嗰个贼，嗰个贼个扮差人，个差人扮个贼，到最后大家捉到大家完， 系 咁都得噶。 系。 但系嗰一啲嘅细节，好似就系、是、即系我好似我哋喺节目都讲过，就系、是、话有本书。我如果冇記錯啊，嗰本書就叫《戲劇36種》啊嘛。 哦，你有講過， 36個唔同嘅 situation， 你係冇辦法逃離呢36個 situation 嘅。 係，你有講過，我記得。 咁喺咁樣嘅規範之下，即係其實天下嘅戲都係一樣。 係， 但係睇每一個戲嘅唔同，就係睇個編劇嘅做手啦。當然啦，演員同埋導演都係會喺嗰度有好多嘢可以幫到手，或者係甚至係做佢哋嘅功夫，令到嗰樣嘢更加好，或者係更加差啦，當然可以。咁但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發現咧，即係我哋唔應該談話每一晚無線乜都係嗰啲嘢咁樣。其實真係好難超越㗎，係真係太過難啦。咁但係就算佢再難都好，而家我哋講話呢個戲，你講話兩個男人相遇，喂，好多個戲都係咁嘅，只不過呢個戲佢其中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第一。呢兩個所謂嘅男人嘅相遇咧，係可以話係完全偶然， 佢哋亦都係完全係陌生人，佢哋亦都冇必要相遇。即係呢個比起其他好多戲唔同，因為即係譬如話《無間道》咁樣，哦，嗰兩個人係有必然性，必須要相遇，因為佢哋要互相解決對方啊嘛，先至個戲能夠達至啊嘛。但係而家呢個戲佢哋只係 strangers 嚟嘅啫，只係陌生人嚟嘅啫。咁又會唔會就已經係構成咗話呢個戲算係荒誕劇咧？咁當然啦，即係今日我唔打算我哋再花好多時間講嗰啲咩存在主義啊、荒誕劇籠統係點啊。我亦都喺我哋節目講過一萬次、就是，就係喂，我唔係咁中意將佢夾硬要歸類為佢係荒誕劇定係乜嘢咁樣。咁我哋就不如細緻啲講下究竟呢個戲。佢究竟係個古仔本身係點樣啦？佢想寫嘅係乜嘢啦？或者我哋睇到嘅係啲乜嘢啦？然之後我哋再先至再討論個劇本，我覺得咁樣公平。 不過我覺得係好唔容易㗎，因為呢個劇本係比較淡淡然。 係啊，同埋因為頭先你講咗話你會講個古仔，我依然係想聽你講。 講完啦，我個角度已經講完啦。 冇理由你淨係睇到咁多嘢啫咩？ 好，等我休息一下，轉頭再翻嚟試下睇剛剛到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一劇之本啦。我哋今日咧讲嘅故事咧就系 Edward Albee 嘅 Zoo Story 啦，动物园故事啦。咁 Edward Albee 就系我哋之前讲佢嘅其中一个劇作就系山羊啦。山羊就。我哋都唔好再讲个荒诞性，有啲厌啦，再讲。 你唔觉得咁咩？即系我真系好觉得系夹硬讲话呢个系荒诞剧。咁咁啊点啊？佢系咪就识飞啊？定系佢突然间就一定要系某样嘢？ 因为其实如果我哋要讲，都系一个好实在嘅故事嚟嘅。系啊，佢有啲元素系特别啫。 同埋特别系荒诞剧啊，因为荒诞剧系一个好笼统嘅统称，系好大 group 嘅。如果我哋夹硬话呢个系荒诞剧，就系咁噶啦。咁啊，我哋系自己攞嚟。 同埋我谂系即系因为我谂喺欧洲，即系荒诞剧喺欧洲开始啦。咁你等待果陀嗰啲咁经典嗰啲，但系 Edward Albee 佢应该算系早期将荒诞剧嘅元素咯带咗入去美国嗰边。咁其实佢个剧本咧，即系我哋如果而家咁睇翻，其实佢系有剧情噶嘛，即系亦都系有，譬如你山羊嗰啲系都几真实添。其实系，只不过佢系有啲荒诞性咁解啦。咁而我哋而家真实生活里面，我哋都会发觉有啲嘢都好荒诞性啦。即系佢系似呢一种嘅荒诞性，而唔系话真系有啲唔可能发生嘅，即系好似犀牛嗰啲咁，即系个变犀牛嗰种系真系一个完全系真系荒。但 即系唔会发生嘅， 系啦系啦，系有啲分别嘅，确实系。 因为我记得我哋点解讲 Zoo Story 咧，就阿初话，如果我哋起承转合系可以 apply 到嘅话，系应该任何故事都可以 apply 到落去。咁我哋就试下讲呢一个故事啦。咁啊，头先讲到讲故事呢样嘢系嘛？ 系。 我记得咧，好耐之前我哋咪讲过《北京遇上西雅图》嘅。 系啊。 我记得嗰次阿初都叫我讲故事，我讲到全身都出晒汗嘅，因为我真系知道讲故事。 咁都帮到你减肥啊！ 我已经瘦到成条藤咁噶啦，咁所以我就唔想再。都系交翻俾两位讲翻 Zoo Story 呢个故事啦。 而家逼我嚟讲添，系嘛？我本身系好想听你讲故事， 因为真系好难讲嘅，讲故事系，仲要系呢一个动物园故事，我觉得系超级难嘅。初交俾你啊！ 哇，咁啊，就系故事就讲到啊，這個、呢个咧啊，就有两个人物嘅。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就见到有一个人就坐喺个公园度喺度睇书啦。咁我唔知佢系何许人啦。咁突然间就另外一个人走入嚟，我哋辗转。就知道呢個人叫謝麗啦，阿 Jerry， 咁佢走入嚟就係同佢講話，我頭先去個動物園啦。咁呢個Peter 彼得咧就唔知道同自己講嘢啦。我頭先去個動物園咁啊。哦，係啊，咁點啊咁啊？跟住咧呢一個謝麗咧，其實佢入嚟就好似問路咁啊。佢話：我頭先咧我喺動物園嗰度行過嚟啦，我係唔係向緊北行啊？喂，呢度係咩街？呢度啊？哦，咁都算係向北啦，係咪啊？大約啦，又唔係話正北嘅咧，大約啦。即係佢入到嚟咧，其實佢哋一開始呢個搭訕咧，係可以話係冇乜意識嘅。但係喺個劇本度咧，我有啲跳啊，即係唔係淨係講個故仔，係亦都講我對個劇本有啲睇法，咁樣先講到，因為會好混亂。就係其實睇起上嚟呢一個謝麗咧，睇嚟佢入嚟係有心真係要同呢一個人傾偈，佢亦都係有心真係想同呢個人打一個交道。咁當然我哋唔知道佢嘅目的係咩啦，喺個劇本嘅初段，因為佢係絕對有權行咗去算數。但係咧，佢就選擇停低。不停喺度讲啲其他嘢，佢就同佢讲话啊，比如我讲俾你听，你头先喺动物园嗰度发生咗啲咩事啊，咁样。咁呢个彼得其实就唔系好想理佢嘅，佢就自己喺度睇书咁样，咁啊唔理佢啦。但系到最后咧，佢又 開始真係開始講，咁然之後咧，阿彼得亦都被逼要聽，咁又開始講佢日常生活嘅唔同嘅嘢啦，亦都開始咧就問呢個彼得，其實你屋企係點樣㗎？你咁樣，好得意地呢個謝利咧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我形容為啦，好特殊一個能力，就係觀人於微。佢就咁就從呢個彼得坐喺度睇書各樣嘢，問下佢啊，你係住喺邊度啊？咁樣，跟住佢就話：哦，我估你係有一個太太啦，已經結咗婚啦嘛，你咁你有兩個女係咪啊？唔係仔啦咁啊。咁你应该有两隻应该有隻狗系咪啊？唔系一隻两隻唔系哦唔系狗嚟㗎系猫嚟㗎。即系佢系喺嗰个对答之中系发现佢仲有啲咩仲有啲咩我仲有两个鹦鹉添咁啊。跟住话哦咁啊你啲鹦鹉会唔会有禽流感啊嗰啲会唔会有传染病啊咁啊。因为如果有嘅话好简单啦你将嗰两隻鹦鹉放出嚟俾嗰啲猫食咗咁可能啲猫会死囉。因为佢感受到呢一个彼得呢其实系想养狗㗎。但是因为佢个女啊老婆啊咁啊要养狗又唔可以养猫啊咁样。即係佢见到其实佢系见到呢个人呢佢系有一啲嘅可以话有一啲嘅抑压啦。 嗯。 咁辗转呢就好似同佢咦即係交得到朋友㗎喇喎。呢个彼得同呢个谢利就开始即係叫做唔知话交到心但係彼得系完全冇諗过有一个好似流浪汉咁嘅人啦、而佢自己系一个书商嚟咁系出教科书㗎嘛佢系一个出版社嘅人嚟㗎嘛。咁佢就即系冇諗过一个咁嘅人会突然间咦点解佢有咁嘅能力亦都好似突然间同佢即系沟通到咁样。咁辗转呢一个谢利呢就开始讲佢嘅生活系点样啦佢住喺边度啦佢有啲咩人住喺佢附近啦有啲其他波多黎各嘅好似有啲波多黎各籍嘅一啲嘅同屋啦嗰、那个包租婆啊一个人呢就好污嘢嘅成日识有佢啦但係就好污嘢嘅有隻狗啦嗰隻狗啊好麻烦。跟住一路喺咁度讲就讲嗰隻狗嘅故仔讲佢点样想办法去氹嗰隻狗啊又一氹唔到之后佢想办法可唔可以毒死佢啊做各种各样嘅到最后都毒佢唔死啊咁样。咁佢讲完咗佢嘅故仔啊。咁喺个剧本度系好似系连续四五版子啊好长嘅篇幅讲。而呢一段入面呢就系、是、个剧本系描述呢佢系讲到声情并茂个演绎系好清楚好精彩添嘅要。但系呢个彼得啊 ，Peter 就话我唔想知道你讲呢个故仔俾我听做乜嘢啫咁样。咁但系到最后咧，呢个谢利就开始，咦？点解会咁啊？明明好地地噶，我讲个故仔俾你听，你听嗰阵时都好开心噶，你都感受到我嗰、那个即系我个抑压，因为我哋头先嘅讨论都好似系见到你嘅抑压啊嘛，讲你屋企嘅时候，而家讲我抑压，我哋应该沟通到啦。但系呢个彼得嚟到呢个位，竟然系 reject 佢啊！即系就佢话我唔明啊，你做乜同我讲呢咁嘅嘢啫？咁喺呢个时候呢开始呢个谢利呢就有咗进一步嘅行动啦。第一样嘢就走埋去截佢啦。走埋去截阿彼得啦。咁继而呢就係拱走佢啦。就话张凳而家我坐唔俾你坐。好啦呢样嘢就开始侵犯到阿彼得佢嗰、那个第一佢侵犯到佢嘅私人空间啦。最直接嘅就係因为佢坐喺度跟住佢就开始话唔係我个个礼拜我都嚟呢个公园坐喺呢张凳度一个人喎。而家你嚟嘈喧巴闭目啦同我讲嘢仲至要抢埋我张凳我唔会俾你㗎。咁喺呢个时候阿谢利继续开始喺度侮辱佢啦。咁呢个彼得就更加为咗维护佢嘅尊严同埋一张凳呢就开始同佢即係基本上係打交啊拱佢。咁呢个谢利亦都开始慢慢喺度侮辱佢同埋呢个谢利就觉得、哦、我一定打赢你㗎啦。到最后就觉得喂咁样打唔公平喎、啊。就突然间喺个身度攞把弹弓刀出嚟。咁佢攞把弹弓刀唔系走去吉阿彼得系抌喺地执俾佢啦咁样公平啲。你有把刀我冇刀咁就公平啦。咁但係呢个彼得其实喂做咩我无啦无啦刀啫咁样。喺呢个时候谢利竟然系咩呢竟然系继续出言侮辱甚至系向佢面吐口水啊。令到呢一个彼得好嬲跟住执起咗把刀。跟住到最后呢就系谢利跑埋去自己撞埋把刀度。然之后就中咗把刀。就受伤啦未死啦即刻。咁跟住就呢个彼得就哎呀死啦。我点解无啦我变咗做一个杀人犯或者一个罪犯因为我唔想啊你冲埋嚟做乜嘢啫我哋星期日嚟摊头下嘅啫大佬。咁跟住佢就諗住搵人救佢啦但係呢个谢利啊突然间同佢唔紧要啊唔使啊其实。呢度方圆好大地方呢个公园你都唔会咁容易见到差人㗎啦。即係其实你不如嗱嗱唔走啦而家抹咗啲指毛咁冇嘢㗎啦。你走啦我唔会俾人知道係你㗎。不过你自己要小心喎唔好俾人知道係你喺附近喎。如果唔係我帮你唔到喎咁样。咁到最后呢一个咁样嘅谢利呢就真係死咗㗎。而呢个彼得呢到最后就是只可以大嗌一声 ,Oh my God! 咁然之后个戏就喺呢度完咗啦。个戏成个剧本我谂系大约系一个钟左右，即系你一个钟到嘅，就睇你点做法啦。咁大约系一个钟到，咁就系个故仔就完咗喺呢度，就系由一对陌生人到最后谢利就系无啦啦半自杀咁就死咗呢个故事。 所以其实我睇嘅时候咧，我喺度谂咧，点解啊谢利要？咁樣豬住啊彼得呢樣嘢呢係令到我中間我諗啊點解佢要咁做呢，點解佢要咁做，我其實有少少唔係好，我係咪要明呢，但係我唔知點追啊，我有一個感覺係。 其實呢個劇本我上次睇嘅時候呢我冇攞到咁多嘢嘅、但係我心想再睇返個劇本啦，我感受到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火嘅劇本嚟㗎，我感覺到佢係湧緊出嚟嘅，有啲火喺裡面。咁后 来个剧本好有火，即系唔系净系纯粹借你，系识个编剧写嘅时候。 系啊，我因为其实你如果睇到佢嘅讲嘅嘢，即系佢只不过借个角色去抌呢啲嘢出嚟嘅啫，即系嘛，即系角色都系编剧嘅一个工具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样咁我系 feel 到呢样嘢，咁后来我再睇翻，我就发觉啊，嗰样嘢系啊，因为呢个剧本系呢个剧作家嘅第一个剧本嚟嘅， 系 咁佢大家都知啦，通常喺編劇第一個劇本一定係寫啲好貼身嘅嘢嘅。咁、如果你再睇翻咧呢、這個劇作家佢個背景咧， oh, well, 你可能就會明白啲啊。佢、一出咗世咧兩個星期到啦，就俾人哋收養咗噶啦。 佢、爸爸媽媽就唔要 他，生父母都唔知噶。咁、而佢喺呢個養父母嘅屋企咧，係有錢嘅屋企嚟噶。但係佢就一直都生活得唔開心嘅，佢細個成日都俾人踢出校嘅，讀一陣就佢入過啲軍事學校添嘅，都係俾人踢出嚟嘅。咁其中一間咧，點解踢佢出嚟就係唔翻學啦，同埋要有一啲佢應該強制性要去啲教堂嗰啲咁樣嘅，但係佢就唔去。咁樣佢後嚟好似自己都講過，就係佢同呢個養父父母呢屋企咧，其實 係 唔好，佢哋唔了解佢，同埋佢唔舒服嘅喺呢個屋企。咁所以佢好早即係一成養咗冇幾耐，佢自己出咗嚟住噶啦。然之後佢就自己打工啦，佢想做寫作啦，咁去維生。咁你可以想象都打啲唔同工啦。咁、可能嗰啲就係有少少似誒個戲裡面嘅 Jerry 嗰種，可能住過啲咁嘅即係劏即係劏房 啊， 係啦嗰啲咁嘅地方啦。咁而 Peter 就係應該係嚟自佢嗰個中產嘅屋企嘅嗰啲感覺啦，咁、樣。咁同埋呢個劇本，你會睇到佢係寫緊人同人之間嗰種疏離啦，都強烈嘅呢個感覺。咁我諗就係喺佢嘅身世上面會有呢一啲嘢，你會見到咯。 係嗱，如果咁講係嘅，佢亦對社會啊，對於佢嘅成長有一個控訴喺度嘅。但係點解佢會？我唔知啊，點解佢會喺嗰個時候遇上呢一個唔識嘅人，而選擇喺呢一度講，講到最後係要嗰個人。佢逼嗰個人去逼佢死咁樣。 係啊，其實我唔知啦。我睇嘅時候，當然我同有啲人講，可能佢哋唔同意見㗎嚇。咁但我睇嘅時候咧，我見到個劇本好早咧，其實佢有一句對白嘅 ，Jerry 一個角色啦，同 Peter 講，佢話你聽日睇報紙，你就會明今日發生咩事。係、 啊。 咁我嘅理解係，其實佢係有呢個意圖嘅，好早就係即係佢係咪係啦？ 或者 係佢 要死㗎？ 或者佢未必真係好計算得好準確，我就今日就要揾呢個人。但係佢係有呢樣嘢喺心裡面嘅，可能遇上一個啱嘅人，佢就會去嚇。咁但係佢邊刻佢真係決定咗咧？咁我哋就喺個劇本裡面照揾佢。其實邊刻係真係決定咗？咁我覺得佢係有呢個動機嘅，好早已經可能一入嚟。佢已經有一種試探，可能亦都佢其實試咗幾日都未頂嘅，我哋唔知啦。呢度冇喺呢度講啦。咁所以佢係帶住呢樣嘢嘅。如果喺完佢成個劇本啦，尤其是佢講嗰個狗嘅故事啦， 謝利與狗嗰個故事， 即係呢一段好長好長嘅對話，其實佢係講緊嗰隻狗同人嘅關係。佢成段好長嘅，但係。簡單就係佢呢隻狗成日都咬佢啦，吠佢啦，佢試過買好多嘢食啦，去氹佢啦，係啦。咁但係隻狗食嘅時候好開心，但係食完就咬佢一啖嘅都係，係啦。咁啊令到佢心咧就會決定佢想殺咗佢啦，就買毒藥去毒死佢。咁但係點知又毒唔死嗰隻狗。咁但係咧毒唔死之後咧，佢同隻狗咧就一個好長嘅對望嘅有一日。然之後佢就終於大家好似揾到一個共識啦，隻狗就唔再理佢啦，就走翻去自己嘅位，佢就可以好安全咁樣行過嗰、那個。就係、是、走廊咧，就翻房。咁，但係佢最後咧，佢就講啊，佢話其實我好似最後得到咗一啲嘢，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失去嚟嘅。然之後佢話， 其實可能最初我俾嘢佢食係一個愛嘅表現，隻狗咬我都可能係一個愛嘅表現，但係到最後我哋得出嚟嘅共識，原來就係大家要各自唔好理大家，係斷咗呢個聯繫。咁佢話如果係咁，佢最後一句喺佢嗰段對白就係話：如果係咁，點解我最初要去發明愛呢一樣嘢咧？咁呢個係好深，即係呢個問題係呢個咁樣問出嚟係好深入啊。所以點解 Jerry 去到呢個位就話我唔想再聽啊，因為你一去到咁樣問，佢係一個真相，係佢自己都未必可以處理得到啊，面對得到啊，係啊，因為我唔知啊，如果你會諗翻講人同狗，你好似好抽象啦，但係其實呢一個關係，你套用喺如果係父母同仔女啊，或者係情人之間啦，其實係好出噶。即系你父母可能日日叫你饮汤，系咪？ 系啊系啊， 你会觉得好烦噶嘛，系嘛？ 二十几个角度叫我饮汤啊， 即系啦，你唔好理我啦，我食我即系我肚饿出嚟食嘢啦，食饭啦。嗱，呢个咪就佢父母系用紧爱啦，去尝试紧咁样去维系呢个关系。咁唔 work 嘅时候，大家可能会嗌交啦，嗌交嘅时候梗系互相伤害噶啦，系咪？咁於是又唔 work， 但係通過無限次咁樣循環之後呢，可能大家真係有個共識，就係咁好啦，我唔理你啦，你鍾意食飯你自己行出嚟啦，咁大家有個平靜啦，好似屋企有個和諧，但係嗰個和諧建立喺大家就冇咗呢個溝通上面喎。 但係你講緊呢個可能父子，我哋當係就頭先母子咁樣嘅一個飲湯嗰個溝通，你覺得喺呢個戲邊度影射象征咗出嚟， 就係佢讲佢同狗之间，因为其实佢一直讲緊呢，佢问个 Jerry， 你有冇同任何一样嘢或者个人去建立一个关系，咁样而佢讲佢花咁长时间去讲佢同狗嗰个关系，佢就係讲緊究竟咩系爱，佢话佢发现咗啊，淨係爱系唔得嘅，你淨係想去死，即係淨係想毒佢亦都唔得嘅，但係两样嘢夹埋之后呢就會找到一個平衡，所謂，但係呢個平衡就是你可能得到的其實是你失去了一些東西，這個是他的覺悟啦，可能是。咁所以點解如果你咁樣覺悟的時候，你對人生好灰嘅喎，其實係。咁所以在他嚟講，佢嘅出路唯一就是要死啦。咁呢個就是他點解會死啊？喺呢段咁長嘅對白咧，其實佢有一個位嘅，佢係直情係 stage direction 寫明咧，係佢好似 hypnotize 咗 Jerry 咁樣嘅，咁催眠咗佢噶。而 Jerry 聽完呢段嘢之後咧，佢話點解我唔想聽？其實我諗頭先你講啦，星期日點解佢會走咗嚟呢個公園嗰度嘅咧？即係唔係 family day 嚟嘅咩？應該喺屋企啦，同兩個女啦咁。點解佢走咗嚟咧？然之後你諗翻係咪佢同佢太太嘅關係，或者佢同佢女嘅關係？如果你套翻落呢一個頭先啊 Jerry 講呢一樣嘢，你睇翻可能其實你真係發覺自己其實真係一無所有喎。任何你以為有嘅關係，其實原來可能都唔係一啲真係嘅關係嚟噶，都係好容易碎裂噶。亦都或者係佢所講嘅，其實你只不過係大家已經斷咗個聯繫，你先好似可以大家好和諧咁日日喺度生活。咁樣嘅時候，點樣再面對你嘅生活呢？如果你接受呢一樣嘢，或者即係咁樣問自己嘅時候，咁呢個就係點解佢話我唔想再聽啦，因為你觸動到佢嘅一啲痛處啦，我覺得係。咁呢個亦都係呢個故事，我覺得嗰度係呢一樣嘢好大嘅一件事。 我都認同睇到呢樣嘢，但係你點樣睇阿 Jerry 同阿 Peter 嗰個關係呢？如果呢個關係去講呢，即係我總嗱，等陣就會問下初啦。即係如果話 apply 起承轉合，頭先同埋你講過嗰樣嘢，佢哋即係你頭先講過話佢係，咦？你瞓咗啊？頭先你講過佢哋兩個關係可能即係冇一個必要性去遇上呢樣嘢，我哋等間可以再討論下。但係陸姑你又點睇阿 Jerry 同埋 Peter 佢兩個遇上呢一樣嘢咧？ 我嘅睇法可能就係、是、即係 Jerry 佢係想找到一個人是可以跟他溝通的，即是起碼在這一刻他們的關係可以有一個關係的。 即是他逐步逐步去試的，其實 是。我覺得是的，即是你事實上確實你如果有個陌生人走過來跟你搭訕，你真的可以不聽他，或者你走開的嘛，是真的可以走開的嘛。但是 Peter 又真的沒有走開過，一路一路在聽過。其實是可能 Peter 即有些東西是他可以 match 到的，大家可以在起碼在這一刻大家好像真的溝通到，亦都了解過其實互相。這樣你就可以繼續行，繼續一路講下去咯。即是我覺得是這樣咯。 好，嗱，現在休息一下，我出你又想一下。我們回來呢又討論一下啦。 是啊。 這一份是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 不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啦。今日讲紧咧就系一个又要讲一句被标榜为荒诞剧嘅剧本《Sue Story》啦。咁我哋先问下初先。嗱，头先阿陆姑就讲咗关于即系佢睇 Jerry 同 Peter 或者佢哋讲紧嘅内容嘅一个睇法啦。咁嗱，你又讲翻佢哋冇一个必要性遇上啊，或者如果我哋从翻起承转合嘅角度，你又点睇呢一个剧本呢？ 首先我又再 define 翻我讲嗰个起承转合系乜嘢事先。起承转合呢，好多人都纯粹系即系好外化或者好表面咁样去睇所谓起承转合。但系记住呢，个起承转合永远都系暗藏嗰样嘢，就系个冲突或者个事件喺边度。咁而家我最主要个问题，我喺即系我唔知道，我作为一个导赏又好，或者我去分析嗰个剧本嘅时候，我点样睇。咁第一样嘢我撇除所有嘢，我第一样嘢一定问究竟而家嗰个戏个主要冲突，我主要事件喺边度？嗱，而家由于我哋头先已经讲咗，就系话谢利同呢一个彼得咧，系冇必要相遇， 系 彼得冇必要留低，谢利冇必要同佢讲嘢，已经系唔构成一个必须性嘅一个故事。因为我哋头先讲嘅，喂，譬如我哋上一集讲解码游戏，咁你解码游戏你都当然可以唔解码啦，但系唔解码嘅话，就可能会德军会打赢噶啦，纳粹党会赢，你制唔制先咁样？因为嗰度有一个好大嘅，我哋叫注码。有一个咁嘅 stake， 我哋而家有咁嘅注码，我哋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普遍嘅愿就系、是，我梗系唔想啦，因为纳粹党而家已经系我哋所有人都知道唔系好嘢嚟噶嘛，如果系当时嘅德国人，另外一件事啊，系咪？但系而家我哋知道有某一个叫必要性，同埋我哋已经 tick 咗晒，即系我哋已经拣咗我要企喺叫好人嗰边，大部分人系会自然地咁样噶嘛，系咪？即系我要企喺好人嗰边。咁好啦，而家问题就系话，而家究竟嗰个主要冲突系咩？嗰、那个所谓嘅好人系乜嘢？或者嗰个事件系乜嘢？我哋只要 define 到呢样嘢嘅话咧，我哋先至有得用呢个所谓嘅起承转合去睇呢件事。嗱，古仔我哋就讲咗一次啦，发生咩事我哋就讲咗一次啦。唯一一样嘢我哋真系，我唔够胆话我 100% 捉得实噶。唯一一样嘢咧就系、是、第一 ，Jerry 系主动嘅。彼得是被动的。咁呢个谢利 Jerry 佢究竟主动想做啲乜嘢呢，就变成咗个命脉。我哋要尝试去解拆呢样嘢先。咁好啦，我而家尝试去解拆啦。当然啦，可能有啲人又会同我讲啦，喂呢个荒诞剧你做乜攞嗰啲起承转合啊写实嗰啲。第一我都系话啦，讲得通你就应该一样讲得通嘅。同埋我哋要记住一样嘢，就係普通嘅观众系唔会study 咗成本 Martin Aslan 嘅一本叫荒诞剧先至走入嚟睇，仲要我知道晒 Edward Albee 佢究竟佢个生平啊，佢系咩人，佢冇责任嘅。佢入嚟睇一个戏就系、是、有两个人，一个叫谢利，一个叫彼得。呢、這个谢利究竟做乜嘢？好啦，我哋由啲乜嘢资料可以知道啦？第一样嘢，我哋而家做紧嘅系导演、编剧、演员嘅功夫。 系， 我哋分析呢样嘢。 系， 咁我哋分析呢样嘢咧，我哋喺个戏入边可以睇到嘅几样嘢。第一，谢利主动搭讪；第二，谢利就系话俾佢听关于动物园嘅嘢，但系动物园发生咩，由头到尾佢其实冇讲过。 系啊。 第三，谢利猛咁话听日报纸你就会知噶啦，佢呢样嘢佢讲过几次嘅。第四，谢利猛咁讲佢自己屋企周遭环境，佢身边嘅嘢。第五，佢问呢个彼得你嘅屋企系点点点，佢想关心佢，佢想了解。我觉得关心呢个字太有意识啦，呢、這个唔够 factual 啊，我想增加 factual 啲，即系佢会走埋去，佢问佢你屋企系咩，佢亦都会去推敲佢屋企系点，佢从佢感受到嘅会估究竟系乜嘢，然之后会俾一啲建议佢，甚至同时尝试 befriend 嗱呢样嘢我叫 action， 佢执行嘅行动系嘛，佢执行嘅行动系尝试同佢交朋友，到最后讲埋佢自己嘅嘢，同埋好重要一样嘢就系佢尝试去抢咗佢张凳。唔俾佢坐佢张凳，最后佢系去侮辱佢、刺激佢、鼓动佢，令到佢执喺地下一把刀系吉死自己，或者最少俾个机会自己冲埋把刀度，而令到阿彼得无形中成为一个杀人犯。佢系有意识噶，因为呢个谢利可以自己攞把刀自己吉死自己啫，但系佢唔系，佢选择无形中令到 彼得成为一个杀人犯，而到最后佢同彼得讲话唔紧要，你走啦，唔会有人知噶，你唔好俾人知啊，你要小心啲啊，冇事噶，你放心。 系 呢、這个就系借力执行嘅主动行为。 系 佢呢个主动行为，我哋能唔能够揾到一条主线，揾到个主要嘅动作，然之后我哋定义呢一个起承转合，佢想执行嘅嘢。如果我哋能够定义到嘅话咧，咁呢个戏就应该都仲系可以用呢个所谓嘅起承转合去交代、去分析嘅。咁我就讲咗一轮嘴啦，因为我而家呢个一轮嘴咧，唔多唔少都有我嘅筛选同埋我嘅分析啦。咁同埋我哋而家嘅听众，我希望系可能你哋已经睇咗个剧本啦，或者睇咗个演出啦，咁样，或者系另外你哋两位女士坐咗喺度听我咁讲。咁你哋如果可以摒除你之前嘅睇法，就咁我头先咁讲，你哋认为嗰个所谓嘅主要事件系咩咧？我哋只不过系而家系一个讨论嚟嘅啫，冇答案嘅，系大家点睇咧？ 如果睇完晒成个故事咧，因为佢去到最后，其实你见到好大嘅目的系想揾人去杀死佢咯，即系我觉得中间嗰啲系其中一个帮助佢行近佢呢个最终目标。 诶，咁个问题系点解佢唔一入嚟就自杀啦？或者佢点解唔一入嚟就想办法去验收佢，即系佢去侮辱佢，或者去刺激佢，然之后就抌把刀俾佢同佢打交，逼佢杀死自己咪得咯？点解佢要咁做呢？ 佢想和谐啲。 唔系，我觉得佢系要揾啱人咯。 我揾啱个咩人呢？ 因为可能佢系想揾一个了解佢嘅人去做呢件事， 佢 想死喺佢手，系啊，死喺呢个人嘅手啊。 O K， 点解会咁样睇到呢？ 唔紧要，你继续讲先。 系啊，我觉得，所以我头先一开始我已经觉得佢系试紧嘅。我觉得佢系有呢个想自杀嘅心态嘅。咁但系其实正如佢有一句对白，佢都话系咪我自己系一早plan 好晒呢件事咧，佢话冇可能嘅，但系又事实上又可能系咁样嘅，即系咁样。咁我谂佢系，只不过佢我哋就系话啦，去到边一刻喺个成个戏里面啦，因为呢个戏其实都好得意，佢系真系一个 real time 啊，实时嘅，即系佢一个钟个几钟就系嗰个几钟，我哋睇住佢就系嗰个几钟，即系由唔识至到收尾有人死咗，就系呢个咁样嘅过程啦，我哋睇住嘅，咁样系佢点样去？喺边一刻其实佢係真係下定咗决心呢？ 嗯， 我自己睇就係我觉得係佢讲完嗰个故事，然之后 Peter 係明嘅。Peter 话你唔好再讲，但佢话点解我唔再讲，你係明嘅係咪，你係咪明㗎、 嗯、 其实我諗佢係睇得出佢係明佢讲緊啲咩㗎。 嗯， 所以跟住嗰佢由嗰度开始啦，跟住佢接佢啦，跟住一路再落啦，佢就係喺嗰度去執行緊，佢真係要去行呢一步。 嗯， 行到最后嗰度係咁样嚟。我自己作为即係我咁样去睇，我係睇到咁样嘅。 嗯，咁即係你都会认同佢係想搵一个适合嘅人， 我觉得係 去杀佢啦。 好啦，咁我跟住个问题就係、是、即係只不过係 follow 啊，老姑讲緊嘢就係话咁乜嘢人系适合呢？同埋佢点解要咁做呢？因为我哋普通人去睇戏嘅时候，我哋就系循一个我哋平时接触呢个世界嘅睇法嘛。对面有两个人打交，咁我会睇下啊，嗰两个人系咩人啊？点解佢会打交、嗯？哦，原来咧系佢哋两个都系卖菜嘅隔篱档，因为咧佢嗰档嘢嗰个篮摆过啲，然之后佢哋就开始咪闹交咯，然之后打交咯。我明白佢动机啊，差人查案都系咁样啦，动机。而家有个人死咗，咁呢个人死咗。六姑嘅讲法就 系 话咧，佢想揾一个适合嘅人杀死自己。喂，点解佢要揾一个人杀死自己咧？乜嘢人为之适合咧？咁呢啲就变成我哋去定义嗰个起承转合好重要嘅地方咯。咁你又点睇咧？ 我认为咧就系佢由始至终佢就系讲紧人同一啲嘢嘅关系啊。 系， 我谂对佢嚟讲咧就系所有嘢都系建立唔到嘅呢样嘢，所以佢有死呢个倾向啦。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喺死之前都系一个某个位置啦？即系正如好似如果你好中意食嘢，你可能会去食餐好嘅先至死啊。对佢嚟讲就系佢可唔可能同一个人系可以建立到一个关系，然之后喺最好嘅时候佢就系死喺呢个人手上咧、嗯。所以佢最后佢系多谢佢噶，佢多谢 Peter。佢出現，佢嘅出現係令到佢可以實行到佢呢一樣嘢。而佢死嘅時候，佢唔係帶住怨恨㗎，你見到。 嗯。 而佢亦都係關心 Peter 㗎，所以佢叫佢走，佢唔係想累咗佢㗎。係 啊。 某程度上，咁所以我覺得喺我嚟講，我就睇到呢一樣嘢。 嗯。 而所以佢就揾啱咗呢個人，因為呢個人其實係同佢扣到㗎，某程度上。 咁呢個人究竟佢個 諗法有幾細緻呢？因為我嘗試係從你而家講嘅呢個思路去了解呢個人物。咁呢個人物佢而家想執行一樣咁嘅嘢，按照你個睇法就係佢唔係諗住連累佢啊，但係好明顯呢個人就一定俾佢累咗噶。因為任何人我唔識佢，我然之後逼佢攞完把刀，然之後殺咗，唔關你事，你走得噶啦。點解佢唔自己殺死自己啫？咁究竟佢想執行嘅嘢係乜嘢咧？如果再喺你頭先講嗰樣嘢再 elaborate 落去， 我會覺得佢係想將佢自己睇到嘅呢一樣嘢呢個問題啊。佢自己解決唔到，所以佢死啦。某程度上係 pass 咗俾 Peter 嘅。 嗯哼， 所以我唔知咧，你知唔知道原來呢、這個Edward Albee 咧，佢喺五十年之後咧，即係呢個劇本差唔多五十年，係寫咗個，但係其實係上集嚟嘅，係佢呢個戲嘅第一個 act， 前面一個 act 就係講啊 Peter 同佢老婆嘅。但其實反而我有興趣咧，覺得係佢應該寫下一個 act 嘅， 係 睇下 Peter 係啦，攞到呢件事，佢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咧？佢遇到阿 Jerry， 然之後呢個人寫喺手上，然之後佢帶咗呢個問題，佢翻到去點樣對佢個老婆、佢家庭，佢點樣再自處咧？呢個反而我有興趣喎。反而上一幕某程度上，我哋其實可以預計到大約會係點啦。佢屋企 Peter 同佢老婆。所以我唔知道啊 ，Peter 會可以係點樣，佢有咩嘅出路？但係我覺得 Jerry 佢諗唔到咁多噶啦，我覺得佢係想將佢自己嗰樣嘢，佢睇到呢樣嘢對人生嘅呢一個覺悟啦，對嚟講 pass on 俾一個人。 嗯， 然之後嗰個人唔知佢解唔解決到啦，但係呢個就係佢自己嘅。 咁佢都幾衰嘅喎，即係按照你咁講，我覺得嗱，我真係純粹按照你嗰個思路去講，即係佢一個有個幾自私嘅諗法，就係我而家有彈咁嘅嘢，就係諗住要死噶啦，睇下邊個人咧揀啱咧就揾佢對死自己。嗱，我姑且嚟到呢度，我試下咁樣去睇先，即係我哋可以繼續討論，亦都絕對有其他 angle 嘅。我姑且隨便攞一樣嘢，咁啊 fit in 落個戲，我攞嚟睇睇。咁而家我假設呢樣嘢就係咁啦，就係呢個謝利。佢就入嚟就係揾一個，我覺得呢個字唔係幾好，我叫睇死鬼啦嚇，因為我聽我 成全自己嘅人， 成全自己啦，咁好啲 啦， 咁好啦， 浪漫曬， 係咁啊成全自己，咁佢走入嚟，然之後咧佢就同佢傾好多偈，咁呢個傾好多偈咧，其實就一定要建立到某一個關係，因為按照 Lucretia 頭先嘅講法，佢一定要建立到某一個關係，而呢個建立嘅關係咧，我哋見到佢執行咗好多唔同嘅動作。包括一開始個問路啦，打開個話匣子啦，係咪？然之後又開始講一啲，又揾啲話題，令到佢引起佢嘅興趣啦。跟住亦都唔好淨係講自己啦，去了解下佢啦，同埋去關心下佢啦，知道多啲啦，幫下佢啦，甚至跟住就開始真係將一啲佢自己嘅話俾佢聽，等嗰個人了解自己。係呢一個咁樣嘅路程。OK， 就已經係一個基本嘅嗱。如果我哋成個係一個大嘅最宏觀嗰個起承轉合，咁呢度已經係有好幾個細嘅微觀嘅起承轉合。到由一開始佢兩個係陌生人，而去到一個位就係佢講完謝利與狗嘅故事，佢兩個可以話 friend 咗嘅咯，應該要 係 啊， 咁呢度。呢一個咁樣嘅過程，呢、這個起承轉合，我哋喺寫個劇本嘅時候，我哋要想辦法寫到啦，係咪？喺演嘅時候要想辦法演到啦。如果導演話導演去鋪排呢樣嘢，都要想辦法鋪排到出嚟啦。咁但係我而家撇除演員同導演先，我哋齋睇個劇本。個劇本去到最後咧，就係、是、嗱，我而家因為冇個劇本喺手，我唔係好記得。但係我印象中咧，就係、是、去到一個位咧，就係、是、個劇本係咁樣寫嘅，就係佢講完謝利與狗嘅故事完咁樣，然之後咧就係、是、呢個彼得咧，劇本入邊嘅描述就係話佢應該係有一個好大嘅情緒，甚至係喊緊咁滯噶啦。然之后呢就係呢个彼得就係话我唔明啊，点解你要讲啲咁嘅嘢俾我听啊， 係啊 係啊， 点解你要无啦啦讲啲咁嘅嘢俾我听，我唔想知啊，係咪，係 啊 係 啊， 係啦，咁而家嚟到呢个位呢，得意嘅就係话嗱，我哋头先讲呢个谢利就係一个主观意愿，佢一个主动嘅行为，就係、是、佢想完成呢样嘢， 係 佢以为完成到㗎，但係点知呢彼得嘅反应，我哋最直接见到嘅就係彼得佢 reject。同埋彼得咧就係話我唔想知呢啲嘢，點解你要同我講？咁即係話咩咧？出現咗一個狀況，我按照頭先我講嘅呢扎嘢個推敲就係話，謝利想完成嘅任務已經完成唔到啦。不過頭先咧 ，Lucretia 亦都講咗一樣嘢嘅就係、是。其实喺谢利嘅眼中咧，系见到呢个彼得已经有反应噶啦，系见到呢个彼得，因为我头先话个剧本就写佢已经喊晒嘅，佢嗰个喊晒系点解咧？当然系每个人都可以有唔同嘅理解啦，嗰样嘢可能系 感同身受啦，或者佢覺得自己都有啲共同嘅經歷啦，或者佢聽完嗰個故仔之後覺得，唉、哎，其實個個人嘅人生都係咁啦，又或者係佢根本係俾佢悶得好慘，佢已經悶到喊啦。我唔知，可能有啲人會啊嘛。我而家將我可能性個 pattern 出嚟係咪先？咁但係到最後佢喊，然之後話我唔想知啊，你做乜要講啲咁嘅嘢俾我聽？咁呢樣嘢喺借你嘅角度，如果按照 Lucretia 頭先我講法，就係、是、佢見到呢個人已經，咦，佢已經係有動搖，亦都係已經開始。感受到我嗰样嘢，我可以开始接近，越嚟越接近我要執行嘅下一步喇喎。咁佢选择点做呢，就係佢就係執行之后嘅，就係第一佢知佢啦。点解佢要知佢呢，佢要佢有反应㗎嘛，所谓係要佢有反应㗎嘛，你唔可以冇反应，你唔可以扮唔想知㗎嘛，佢觉得佢。跟住再去就係咩呢， 其 實打佢啦。 係啊，其实我睇到嗰样嘢呢，佢係好似将佢同隻狗嘅关系呢喺呢度做一次出嚟㗎。所以你见到呢，佢知佢嘅时候呢，佢自己冇笑㗎。Jerry 好认真嘅。但係 Peter 就即係笑得好紧要啦，俾佢知。佢 Peter 对佢嚟讲就係佢好开心啊，好似见到呢、這个。但係跟住呢，呢、這个人就开始咬佢一下啦、 嗯。 就开始同佢抢凳住。开始一路逼佢张凳啦。我觉得呢个戏写到 Jerry 就系嗰种咧，头先你讲，佢好好观察人于微嗰样嘢，佢对人哋个心态掌握得好好噶。佢、嗯、其实喺呢度咧，佢就系要逼一个人，一个咁斯文嘅人系咪？文学人咁样，佢点可以逼到佢肯攞起把刀咧？即系有呢个愤怒咧？佢而家其實就係做緊呢樣嘢，佢令到佢好似有希望咁。如果頭先佢講完嗰個故事，佢剔到嘅係自己好似一無所有咁樣，其實關係呢刻佢好似令到佢笑嘅嗰一個片段，好似令到兩個人好似建立咗一個關係咁樣。然之後，但係佢自己又親手打碎呢一樣嘢，咁佢逼到佢最後就係、是、呢張凳 Peter 喺嗰刻就係佢一定要捍衞呢張凳，因為佢如果連 Jerry 同佢關係都其實係冇嘅，咁、佢就真係自己得返呢張凳，佢已經去到懸崖邊啦，即係其實 Jerry 某程度逼到佢嗰度，所以佢先會突然之間有嗰個轉變啊，係變到抌開曬自己斯文啦，喺度同佢爭嗰張凳，仲要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好無聊噶，佢仲要叫曬警察，然之後話我點解會咁無聊，但係佢就係佢個精神上面，佢已經係一定要捍衞呢一樣嘢，然之後咁樣佢先至可以點解佢最後佢真係會攞起把刀。咁佢先 Jerry 實行到呢樣嘢，即係我覺得佢係將嗰個狗同佢之間嘅曾經有一個嗰啲咁嘅心理上面嘅嗰啲衝擊咧，係擺咗喺呢一個位嘅。其實上次我哋睇嗰個演出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完全睇唔到啊，所以我就唔明點解 Peter 聽完個故事去到後邊，但係呢個當然係好難做，我覺得 對 演員 係好難。 但係我後屘再睇翻劇本，我就開始即係起碼我嘅解讀，我睇到呢一個樣嘢。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讨论咁耐咧，其实我有一个谂法系，嗱，依家以我哋讨论嘅发展程度咧，就有呢一个睇法啦。但系喺唔同人处理呢个戏嘅时候，其实可以有完全唔同嘅睇法。即系如果我哋话谢利与狗嗰样嘢，佢反射咗落去佢自己同 Peter 嗰样嘢度，我哋可以完全唔系咁样去反射嘅。我哋可能系佢反射紧佢屋企又得，幻想 Peter 同只鹦鹉又得，乜都得嘅。即系嗰样嘢，我就系睇呢个剧本嘅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其实系乜都得。所以頭先阿初話，我哋一齊試下咁樣諗下，咁其實我哋可以有唔同嘅諗法， 冇錯， 即係就係頭先一開始我哋所講 就得㗎啦，其實。 所以我哋頭先所講就係我哋可以有任何嘅切入去呢個故事都得㗎喎，即係冇一個實際嘅意見，大家諗 冇話咩，即係你只不過你自己有一個諗法，你可以貫穿到成個嘢而有 make sense 嘅，咁樣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嘗試，因為始終啊當然啦，而家呢個劇作家係未死嘅，即係你可以問一問佢其實係點樣嘅，咁但係係啊，唔同人可以有唔同嘅解讀嘅，然之後睇下你可唔可以將嗰樣嘢展現出嚟，而又係即係明白。 咁但係我哋平時睇一個劇本，可能我哋 唔使拗噶嘛，即系会咦咁样去睇一件事， 都唔系都拗得噶， 可以。但系佢个故事，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嗰个必要性系会好强。我哋即系嗰，我哋唔会可以塞唔同嘅睇法落去。 即系应该话啲典型嘅写实剧本咧，就通常系咧嗰个空间，唔好话空间少啲，应该话系清楚啲嘅指向性。咁呢个剧本咧，就个指向性冇咁清楚，同埋因为我哋好难明白点解会有一个人佢想同一个人 make connection， 然之后想嗰个人会杀死。系啦，呢样嘢我哋比较难理解，因为但系按照头先啊 ，Lucretia 佢嗰个咁样嘅讲法，即系我老屈咗话系佢嘅讲法啦，但系其实我一路有道令到嗰样嘢变成一样咁嘅嘢， 其实系成立噶，都系 你可以系成立噶。咁而家只不过系话，我想引导大家再去思考呢个剧本。你如果翻去睇到任何剧本，唔好讲埋一个方大系咩剧本，我点样去入手啊？即系呢个已经系其中一个算系比较难嘅剧本。当然有啲更加难噶。你如果攞过嗰啲咩阿图啊，嗰啲残酷剧场嗰啲，你真系接近冇可能用起承转合嚟讲，都得嘅，话俾你听都得。但系系会更加难。但系而家基于呢一个文本，佢依然系有一个好清晰嘅线性故事喺呢个。清晰的线性故事之下，我们如何将这个起承转合抌入去，然之后令我们分析到。因为这个这样分析呢，到最后我希望，即如果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做到的话，就是如果有个人，我们真的开始 experience 去看戏， experience 到一个地步，即是够经验到一个地步呢，我能够看到 OK， 这些是个编剧写的，这些是个演员的处理，这些是个导演的处理。而我们见到那些是个编剧原生写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分析到个剧本想做一样什么东西，然之后那个想做什么东西，现在有没有俾嗰個製作搞亂咗，或者嗰個製作邊啲嘢係幫到呢樣嘢？咁我哋對嗰個劇本嗰個分析能力、欣賞能力就能夠提高。咁所以而家特別係因為我哋深烤亦都一齊睇咗同一個演出啦，我亦都有心咧係避開呢個演出唔講，因為我覺得個意義唔大對於我哋討論個劇本。咁而我哋去睇翻個劇本，而家嗰個分析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咦？如果我哋即係當我哋頭先討論呢個深烤係其中一個可行性啦。咁嘅话呢，我哋再重新返去睇个剧本嘅话呢，咁大家就会好唔同啦。嗱，好有趣嘅一样嘢，我系同所有人讲呢，就系话返去重新睇。点解我话重新睇呢？就系好多时睇剧本都咁嘅状况 㗎。 就算系我哋，即系我唔系话我哋好有经验，但系我哋都应该系叫做系业界叫做系比较有经验嘅人。但系都其实经常会出现呢啲状况，就系、是、剧本我哋要返手睇。因为第一次我哋大约捉到条路，经过一个理性嘅组织分析，根据戏剧理论或者根据我哋嘅经验，根据我哋嘅人生观，去令到我哋对呢个戏有某一个睇法嘅时候，然之后我哋重新再睇，我哋就知道边啲位，咦呢、这个位原来暗藏一啲喎，点解嗰个位佢会喊啊？因为第一次睇你会系乜嘢啊？佢做咩喊？乜嘢无啦攞把刀出嚟、啊？ 尤其是呢个剧本，因为如果你知道咗佢结局咧，你再睇翻前面咧，你就觉得有啲位佢系试紧佢 嘅。系啦，所以呢一个所谓嘅试紧佢，由于我哋第一次睇个剧本嘅时候咧，我哋会冇呢个意识啊，所以我哋会 miss 咗啲嘢噶。当我哋翻手再睇嘅时候咧，咁嗰啲会开始出嚟啦，然之后呢啲就会开始影响到我哋去品评一个剧本嘅能力，同埋我哋开始去欣赏一个演出作为一个整体，因为我哋会睇到 OK 呢个位呢句对白，其实我谂翻成个好明显呢度就系嗰个演员或者嗰个角色其实需要做某一样嘢嘅，先至能够达至嗰个位，然之后我能够有一个。比较客观啦，其实冇可能客观嘅，因为我哋每个人都系即系我哋， 每个人都系主观。 因为我哋头先讲话，我哋有我哋嘅人生经历去影响我哋点样分析呢个戏，所以我哋嗰个主观经历会令到我哋觉得嗰个位需要系咁。但系由于我哋而家系基于一个整体嘅考虑，而唔系单纯一个位，我觉得呢个位要再紧张啲咯，我觉得嗰个女主角要喊得再犀利啲，唔系咁样作一个定夺，而系我哋宏观系对于整体嘅一个布局嘅睇法。所以呢一个咁样嘅所谓起承转合嘅方法咧。就是这样去通行咯，我认为。 好啦，咁今日就了解咗 Sue Story 呢一个故事啦。咁啊，不过喺呢度咧都同大家讲一个消息啦，就系今日 你结婚啦？ 唔系，阿 Lucretia 喺度噶。其中一个好重大原因就系呢一集咧，第81集咧就会系小妹嘅最后一集。 你终于都走啦？ 系啊，我终于走，恭喜你！ 太事业太有成啦， 因为有啲时间真系难安排噶啦。咁就麻烦 Lucretia。 即係面對住呢個人啦。 我會盡量。 咁一直咧就好想 咩意思啊？你兩位啊， 好想揾一個可以同佢拍台嘅人嘅。咁啊，交俾你啦。 好啦，我哋會 鬧啫。 咁我哋都多謝 Winky 啦，因為 Winky 喺過去呢八十幾集，其實大部分時間咧， 你試下講，我好想聽。 你好想聽咩？真係我唔講啊！而家 你肯定唔會講好嘢噶，因為 Winky 喺呢八十幾集咧，因為我好記得，我唔知有冇喺節目度講過，我有啲朋友咧，我啲即係叫做。即系我啲听众啦，我啲朋友啦，就嚟同我讲话，喂，同你拍档嗰个女仔咧，嗰、那个咩啊 Winky 啊，喂，佢咁渣嘅，佢唔系唔得噶，佢咁样，因为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就同我嗰个嘅朋友啦，佢讲我话唔系，其实 Winky 咧一路喺个节目入边好重要的一个工作咧，就系佢喺度扮傻啊，即系佢唔扮傻咧， 等你可以 好 叻 咁样。其实好多嘢系 Winky 教我 的。哦，你听，我唔会咁样做噶，黄耀初。 系，因为 你要准备好。 系啦， 我哋嘅听众咧，即系陪住我成长啦，咁就系我哋一起去了解或者。咁講啦，初你都講過，有時可能係你嘅睇法，你嗰套去諗嘢嘅。咁我哋慢慢開始了解咗，我覺得我哋嘅聽眾都已經好成熟啦，對於呢樣嘢。咁所以 都大啦， 係 嘛？ 係啊，都大啦，大家一齊成長啊。咁我就覺得可以，即係Lucretia 嚟啦，就可以同阿初即係。平起平坐地困一啲啦，咁啊， 我唔使讲古仔啦，我唔使讲古仔啦， 讲古仔都要你嘅， 我唔会讲古仔噶啦，我唔会再讲噶啦。 其实真系好辛苦嘅讲古仔，有时都净系听你讲故事， 都辛苦系嘛？ 我都学到好多嘢啦，唉，讲翻句好说话。不过咁啦，而家即系如果 Luke 你唔得闲嘅话咧，你都可以打俾我，我都可以翻嚟坐一两集嘅，咁我都会挂住大家嘅。 好， 咁好啦，今日多谢晒，亦都系喺过去八十一集都多谢晒。 唔知啦，你好似之前仲有其他节目噶嘛？ 之前 係 你的十八區啊嘛，係啊，到依家都哇都有兩年嘅，咁啊都多謝在座嘅馮傑啦，我哋嘅編導啦， 係啊，好緊要啦， 唔好喊啦你，好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就得翻阿初同埋六姑啦，咁啊交俾你哋， 好耶， 耶，好啦，甩身啦我都，咁好啦，咁我哋有機會再見， 好， 拜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